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《暗界绅士》，作者火红森林，演播耗子。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。第230集，神秘拍品。 法阵快消失了，快快进去。 喂喂，别推我呀。 我还磨蹭什么呢，拍卖会马上要开始了。 随着法术传送阵最后一缕光芒的消失，那枚半空中的墨色水滴再次飞升而起，如一座巨大的空中堡垒悬停在了司音街的上空。紧接着，一道防护结界从水滴四周包裹而上，将整座黑魂堡尽数封锁。 哼，封闭式的会场搞得跟监狱似的。 饕餮抬头环视着堡内密闭的四周，冷笑道： 我看呀，这不是要办拍卖会，倒是像把所有人关在这儿的节奏。 又或许是因为要确保镇魂石的安全，才会把安保做得如此严密。如果真是如此，那反过来说，镇魂石就一定会在这次拍卖会上出现。 江瑶扶了扶脸上的面具，转头看向四周密密麻麻的人群，发现边上似乎少了个人影。 哎，蛙冕呢？他没跟来吗？ 江瑶一愣，刚才他跟着饕餮、陆星月他们一路混进这黑魂堡，倒也没注意那只胖蛤蟆被挤到哪里去了。 我也不知道，可能被挤散了，也可能压根没进来。 陆星月把手一摊，表示他也没见着那只蛤蟆。 哼，那鬼差巴不得从我们身边逃走呢，先不必管他了。 三祖屋轻哼一声，抬眼将视线投向这座堡垒内部的中央区域。只见整座黑魂堡的内部呈一个封闭式的椭圆形，是一个独立空间的会场。会场中央是一块巨大的圆形广场，其中搭建着一座开放式舞台，似乎是展示拍品的所在地。而广场四周则围着数圈看台，沿着一层层台阶拾级而上，乍一看上去有点像古罗马竞技场的构造，数量之多足以容纳上万人。至于看台最上方，则漂浮着一圈由法阵托起的黑色方形空间，像一只只巨大的黑盒子，不知是做什么用的。 那些黑盒子是什么？体积还挺大的，像个房间一样。 饕餮轻声嘀咕了一句。 那东西嘛，估计是专门给所谓贵宾的包厢。喏，你看。 陆星月说着，悄悄伸手往上方某处指了指。江瑶抬头一看，果然看到两个衣冠楚楚的人影，在守卫的带领下，被法术传送至了黑盒子边上。一扭头就钻进了盒子里，消失不见。 从这次的规格上来看，似乎和我以前听说的鬼事不一样，恐怕今天的拍卖会上真的会出现镇魂石。还好之前本大爷灵机一动，制造了点混乱，不然被那象蛇挡着，咱们想混进来还真没那么容易。 陆星月庆幸地舒了口气，得意地晃了晃手背上那道逐渐消隐的噬神铭文。很显然，不光是先前引爆人群焦虑的那句呼喊，就连那道从众人面前一晃而过并窜入传送法阵的黑影，也是陆星月故意制造的障眼法。 既然都已经混进来了，那么事不宜迟。 三族不耐烦地眯起眼，冷声说道： 镇魂石背后的卖家到底是谁？去抓两个管事的问问就知道了。 等等，你别冲动，我们先…… 没等江瑶说完，会场的灯光骤然变暗，众人转头一看，只见会场中央的广场上空忽然出现了一块虚拟法术屏幕，一串数字开始以倒计时形式显现在了屏幕之上。60、59、58， 是拍卖会开场一分钟倒计时，快，赶紧找位子坐下，慢了要被轰出去的。 众人一看证据即将开演，便也不再七嘴八舌地瞎说闲话，赶紧沿着看台坐落而下。而三祖屋瞧着周围人都已入座，而他就这么处着也似乎过于显眼， 便也只能强忍着性子和江瑶等人一起坐在了一个偏僻角落，姑且先观察着广场舞台的动静再说。 会场好多人啊，都快把看台占满了。 江瑶扫视着四周，对陆星月小声问道， 不知道白志和木和云鹤他们有没有进来呢？这里环境那么暗，就算他们进来了我们也找不到。 陆星月无奈地摇了摇头回答道， 话说回来，这拍卖会也挺奇怪的，每个人手上也没有号码牌，到时候要怎么竞拍呢？ 我看到座椅扶手上好像有几枚按钮，大概就是参与竞价的道具吧。 江瑶观察着手边的几枚按钮，忽然又像是想到了什么，抬头看向陆星月。 对了星月，你之前有没有听说过一个消息，说是今年鬼市里除了镇魂石之外，貌似还有另一件特殊拍品。 另一件特殊拍品？ 陆星月看了眼江瑶疑惑道， 完全没听说，你从哪儿知道的？ 还记得我来丰都前曾去过一趟保眼阁吗？其实我那次去主要是为了买情报。 江瑶说道， 虽然关于今年鬼市的情报并不多，但有消息说这次的拍卖会里除了已经公布出去的镇魂石，好像还会拍卖一件特别的东西，据说是级别不低于镇魂石的稀有物品。 什么东西竟然能匹敌镇魂石？ 陆星月惊讶道，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，事实上保眼阁那边也不太确定，所以这个消息他们没收我钱。 江瑶叹了口气，轻轻摇了摇头， 而且就算是镇魂石，我们也不能完全确信到底会不会真的出现，姑且先静观其变吧。 会出现在鬼市的肯定不是正规市面上可以买卖的东西，就比如我曾经偷到的那把龙骨钥匙，据说在十年前就曾出现在鬼市拍卖会，后来不知怎么的就流到了叶家手里。 陆星月分析道， 或许这次所谓的特殊拍品也是某种稀世珍宝也说不定。 哼，又不是来拍东西的，就算东西再珍贵也和我没关系。 三足冷冷地插了一句，闭塞的双眸紧盯着广场中央的舞台。 我现在最关心的是那名镇魂石的卖家究竟在哪儿。 那家伙作为幕后卖家肯定不会轻易露面，甚至可能躲在哪间包厢里窥视，饕餮你觉得呢？ 江瑶抬头看了眼上方那些漂浮的黑盒子，随后又转向身旁的红发男子，却发现对方正别着头盯着某处，似乎没在听他们说话。 你怎么了？之前就有点心不在焉的。 江瑶瞅着饕餮那反常的模样，担心地问了一句，然而没等对方回话，一阵响亮的倒计时归零声忽然从广场中央的舞台飘了过来。江瑶转头一看，正看见舞台中央款款走出了一道人影，一束灯光从上空投射而下，聚焦在人影那婀娜的身姿之上。 各位尊贵的来宾，大家晚上好。 娇柔甜美的嗓音从舞台上传了出来，只见一名金发红唇身着性感黑裙的美艳女子站定在舞台中间，抬头望向看台上那密密麻麻的人群。 欢迎来到鬼市拍卖会现场，我是今晚拍卖会的主持人美琪，大家可以叫我琪琪。 女子媚笑着，一双美眸扫视着在场表情木然的众人。 今年的鬼市拍卖会在拍品规格上可是远高于往年，相信一定会让大家大开眼界。大家想不想知道今年有几件珍品即将登台亮相呀？ 全场一片寂静，众人的脸上除了木然更多了某种不耐烦。说实话，才刚经历了一场闹剧的众人压根儿没心思进行眼下这无聊的互动，所有人望眼欲穿的只有一件物品，那便是本次拍卖会的重中之重——镇魂石。 看来大家早就知道今天有十件拍品要公开了吧，真是太聪明了。 女子略显尴尬地收回了挥舞着的手，随即赶紧转过身， 扭着腰肢走向舞台后方的一座黑色木台，伸手拿起了上面的一枚红色木锤。 既然如此，那琪琪就不再啰嗦了，赶紧开始今天的拍卖会吧。 随着女子的一锤定音，广场上方那数块由法术构成的巨大屏幕陡然变换，而这次投射在屏幕上的不是倒计时数字，而是一把散发着黑光的紫色古刀。 我们的第一件拍品便是这把狐妖古刀， 女子娇声介绍道。 这可是由天池狐妖的一节指骨所铸造而成，众所周知，天池狐妖修炼千年，力量非比寻常，平日更是神出鬼没，极难捕捉。而由他的骨头所铸成的古刀不但削铁如泥，更附带着水与金双重属性的妖力，可谓是百年难遇的珍品。 在女子的介绍声中，一座被法术光照所保护的展台便从舞台底下缓缓升起，放置其中的赫然便是那枚狐妖古刀。而随着拍品的展示开始，看台上的气氛这才稍稍活跃了些许，不少人交头接耳，似乎在讨论着眼前的拍品。 哟呵，号称百年难遇，哎，难不成这狐妖古刀便是宝眼阁口中的特殊拍品？ 陆星月盘起手臂，一脸看戏的表情。 这种东西再珍贵也不可能匹敌镇魂石的吧。 江瑶摇摇头，直接否定道。 接下来还有九件物品，我们先看下去吧，如果他们真要拍卖稀有珍品，一定会放在最后阶段，包括那枚传说中的镇魂石。 狐妖古刀底价1亿，加价幅度1亿起，现在竞拍开始。 1亿？2亿？ 广场上空的虚拟屏幕上交替闪现着出价者的座位号以及所出的价格，在现场这些竞拍者看来，对于能用金钱购买到的物品，获取难度其实算不上大，再加上众人的目标本来也都是冲着镇魂石去的，因此竞争也没多激烈，三两下竞价后，狐妖古刀便花落一家，而接下来的几件拍品也无外乎兵器、法宝、药品、秘籍，除了个别拍品价码不止金钱，还附带了其他交换条件之外，其他基本上都以金钱一锤定音。不知不觉中，前八件拍卖品的归宿均已尘埃落定，剩下的除了万众期待的镇魂石，便只剩下最后一件拍卖品。 终于到了倒数第二件拍品出场的时候了，这件拍品据说是一只强大的妖兽，琪琪也十分激动呢。 女子正说着，却见舞台边上忽然匆匆走来了一名黑衣助手，伸手递上了一张卡片。女子接过卡片看了眼，表情似乎微微一动，但很快又恢复成甜美的笑容。 不过呢，因为一些原因，这只妖兽很遗憾地无法继续被拍卖了，不过大家请放心，我们为大家选取了另一件特别的拍品。 特别的拍品？ 江瑶心中没来由的一紧，他皱着眉注视着从舞台正中缓缓升起的那座展示台。 这是